山独自流淌，你一无所有的闯 被一只巴掌切开我身体，研究我的风雨，这全是我，那全是你，开过心的开心。掌印计算着我，计算着你，过不去的过去，一是婴儿哭啼，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无语，四是碰巧遇见你，了解着蓝色的旗袍，抬起了肩膀，踮起了脚。

是可遇的人，无论是在哪一边，那就这样吧，我们再见了，请转身，泪如雨下。今天夕阳西下，乱撞人流向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me 的娘，这回到的酒店，走廊尽头的房间，冰冷的窗栏上有陌生人的气味，在欲望的后面，无数无边的空虚悲哀，我觉得这陌生的这城市下起雨了。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me 的娘， 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ear I'm a dear I'm a dear yeah la yeah la yeah la yeah la la 等一幕一幕熄灭吧。Oh 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ear, I'm a dear, I'm a dear. Oh, shella, shella, shella, la. 我是谁？我爱谁？我要谁？我去哪？黑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 起，我知道会有一个他珍藏我的复杂，安抚之谜，忍不住的你是否也目黎明，躲不掉的不去，告诫喋喋不休，虚幻的太真切，像忘却了伤疤，像忘却了代价，梦里无I'm gonna love you.

目光，这样的你还是能遇上。一缕青丝孤芳自赏，眉目有伴熙熙攘攘，听钟声回响，桃花满地浪，等风铃响起你在何方。幻想大剑桃花轻荡，青丝雪花可人家赏，风色围绕小春光舞荡，风起脚尖像风铃的桃花，桃花满面蝴蝶知道，痴情大意微妙微笑，桃花起泡爱的味道，我等了你终于来到。桃花起泡随清风飘摇， love and be the one who's stronger. I will not beg you to stay. Man turns animal for the erotic pleasures of women. If I have a 虚心装在去迎战，颠覆所有人的印象在夺冠。我左下角多集中 like a rocket, three to one, take that punch. 手脚全部收紧，绷紧了你小心翼翼。为什么让不安操纵你，不敢活出自己？别让他们把你混淆，为他们的眼光停住，还是走出自己的路。Do it, you raise it to low. Every smile I will wait for a while. Everywhere I head up in the sky. Every day is getting feeling alive, alive. Cause 废话 blah blah blah 也烦了吧，谁说女生不能有独立想法？我左闪右躲，其中 like a rocket. Three, two, one, take that punch. 我爱我现在的姿态，氧气都热，他们都爱。我穿上高跟鞋 like a monk queen. Three, two, one, make a thing to be. 98.2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环球好音乐，嗨翻你的听觉神经。活力 Music Music。 You might

the sun is setting and you're right here by my side and the movie is playing but we won't be watching tonight

间隙是和隙。当来不及传递的钟声响起，于是我们都发现了岁月的意义。当我在这里， 千算其中一夕，安静是穿越的寓意，闻到秋光不语，传明你在时间的哪里，我在这里，你等候多时，终于知己般相遇，趁着 像你一样，相信着每张微笑脸庞，

蜕变成世故的小孩，在倾听谁的孤单在狂欢。姐姐在盼一颗心，滚滚的滚滚在翻，等到夜沉沉的沉沉在散，期待却不可有浓烈转淡。我姐姐的姐姐在盼一颗心。